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Busi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全新的周一，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时段来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俩要跟朋友们来一些再次相见哈，要跟您去分享一个这样神奇的话题，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通过这样一项运动变美丽变帅气的运动，那就是骑行。 哎，真的会 没什么成本，真的会的。 哦，你刚才这个理由好像确实打动了我， 因为真的是咱们有一位同事嘛，对不对？有了个先例嘛。 哦，话说他真的是，我见证了他整个蜕变的过程，因为他当时生完孩子之后花了很多钱去什么美容院啊， 对， 去什么 扎针啊， 对， 吃药啊， 他真的用了各种办法，而且花了很多银两，结果最后起作用的是他有一次出差哈，去台湾骑行的时候，通过这个骑行的一个多礼拜，然后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就如今他瘦了得有20多斤， 瘦掉了一个人啊， 瘦掉了一个，瘦掉了他闺女， 瘦掉了他孩子，对，这个大小非常的 对 啊，可以见得是吧哈。所以说这样一项运动啊，骑行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体力以及美丽啊。所以说呢，多听我们的节目会有好身材是一定的了哈。 对，有的时候呢，旅游当中还会收获美丽的心情以及完美的身材，为什么不呢？ 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朋友们来先说一下这样的一种没啥成本的旅行，除了路费没了， 没啥成本吗？ 这是你要是在北京本地骑，你家门口骑没事儿啊，对吧？你自行车谁没有啊？但是，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也会来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些装备，估计可能也没少花银子啊。 你们男人真的，我不得不说一句， 那么的， 你们男人不能有什么爱好。虽说不像我们双十一掰一筐一筐的东西， 我们买 一 个东西， 对，就顶我一筐， 对吧？我们买一块表是吧？ 对，哎，这还是没有爱好的情况下 啊， 这是偶尔买块表，买个配件，当然了，可以用可能10年20年会传给儿子。但是一旦你们男人们有一个爱好，从此像无底洞一般。比如说我们之前提过，有人喜欢照相，哦， 那 个镜头， 那镜头啊， 对， 毁三代呀啊！ 再加上旁边这位一会儿一发言，大家知道了，他得扔多少银两在他的这个装备上。 让我们来先欢迎今天的嘉宾吧，我们的座上客，嗓子正在发炎的，没有，这个正在准备要发炎的啊，我们的骑行达人 Moses， 欢迎，你好。 Hello， 大家好。 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啊 ，Moses 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听友观众啊来的，哎，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观众群体当中们哈，有这样的人才济济，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个听众群体会了解到各行各业的朋友， 对对对， 可能会跟我们生活离得很远，和工作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广播的热爱，可能就走在了一起。 你真的热爱吗？ 爱呀，啊， 好嘞，好，特别的爱啊。那更加热爱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可以能够来赶紧关注到视频当中，该怎么来看我们的节目呢？ 好，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然后看这个加号，就在右上角寻找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去选一下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了。 是的， 同时如果您在易直播平台或者微博上面，也可以同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哎，对了，赶紧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我们俩都长什么样，以及我们的嘉宾是多么的帅气和美丽啊。对，这个外表美，这个帅气，内心是很美丽的，因为充满了一种公路大片的一种阳光的气质，是吧？那今天就开始吧，是不是哈？ 好，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自己的本职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做互联网。 做互联网的， 对，互联网 一个技术人员，算 是半个技术半个市场吧， 对吧？你看，也就是说呢，这个从事的行业可能跟体育运动或者可能跟旅行一点都不挨边儿， 不挨边。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了啊，既然是骑行，一般的话，你都是在北京骑呢，还是去外地骑呢，还是说去国外骑呢？ 在北京骑的时间会多吗？因为毕竟在这边上班啊，工作生活。家乡嘛， 对对对， 然后也会出去，天气不好的时候， 对，肯定会找个好地儿。 然后冬天呀，北京的冬天，还是骑车比较辛苦，然后会出去， 对， 往南方去一去。 提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你要问请假的事吗？假期的事情是吗？ 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去延庆的百里画廊骑？ 会，但是不是 经常，看见了吗？ 对，证明你也很专业，是吧？ 对， 我骑过， 都坐后座，你是 骑过吗？ 我 累前面那哥们儿， 曾经有一次，那个搞了一次骑行活动，我去参加的时候，由于我不专业，我穿夏天嘛，穿个短裤和拖鞋就去了 啊， 所以整个的大队伍都管我叫小拖鞋。 你这就是没法骑，根本就是诚心不想骑的。 但是我骑了第二名 啊，然后啊，别人有多次是？第一名是怎么回事？ 第一名穿了球鞋。 所以都跟你一个水平的是吗？ 所以其实我知道，就是北京现在也在设计很多条那个道路是适合骑行的道路的。 没错。那这样吧，就提到这个骑行道路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达人啊，肯定了解一些道路，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你都会去一般奔哪儿骑比较好一点？ 北京呢就是西边啊北边多一点。区县呢就是延庆啊，房山。还有这个昌平，昌平是比较关爱我们骑友的，它是专门有这个骑友的专用的骑行路，然后会有专用的这个骑友的这个指示牌，特别好。 所以它这个规划就已经很到位了， 对 吧？对， 基础建设比较好。 那好，那这种骑行的过程，我相信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你的选择的这种 侧重点吧， 侧重点，对吧？那你选择比方说去百里画廊骑行，你是为的是看什么，还是说只是为了骑一骑，为了锻炼？你去别的地方骑行为的又是什么？ 主要是为了就是一个是骑行的强度，坡度，然后还有就是风景嘛。 风景，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北京确实太美了。 对，秋天嘛， 对， 金色的这个叶子非常漂亮， 透明度啊， 没错， 特别好。 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咱们的群里头啊，经常会有人呢这个在发照片，是吧？啊，自己发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照片，拍着这个金色的落叶呀什么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有激发了一下你这样的一种骑行的热情，一定要去到当地骑一骑。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也是你们的路上的这种骑行的大片啊。 对，这个是 无修图直出啊。 对， 这个是拿啥拍的？手机还是？ 这应该就是车上的那个 GoPro 吧。 应该是因为它的角度比较低，对吧？ 对对对，会放在头盔啊，或者车上面会架，有的人会愿意骑友愿意架这个东西。 没错，这是在哪儿啊？ 这个应该是在白杨沟。 白杨 沟，对，白杨沟。 我看这个时间段，你看周围的这个树木啊，都已经就是基本上的落叶了。 前几天， 对吧？ 这是前几天， 最近的时候， 对， 天还不错的时候， 对， 而且没车呀，这地方啊， 对，没有车， 所以安全骑起来。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吧。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你们肯定也会挑选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去这个骑行，对吧？ 对。 要不然车多的地方也骑不起来呀。 对，骑不动。 当然我们从这儿看的是一个背影哈，你们这个行头应该都是专业的，对吧？ 对， 都骑行服都必须要买一套啊。 对， 都得 质 稳骑了才行 啊。这自行车也要骑行服啊？ 那人专业的嘛。 我以为只有摩托要。 人家还比赛呢，参赛的，参赛环法的呢。 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服装啊， 是出于什么考虑？比如说啊，摩托车是因为安全考虑嘛，它有防燃、防爆的部分。 对。 那自行车的这个服装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自行车 出于帅 的服装， 要谨慎。 不是，自行车的服装其实一个是就是因为骑车嘛，骑行嘛， 嗯， 这个座椅。 座 它是座、 啊、 然后呢就是 硬，硌得 比较硬，对，确实比较硬，因为对这个你的这个运动它这有这个几何， 对对对， 它是有这个要有支撑的， 没错， 所以你那个骑行裤呢它是要有加棉的， 就是 那 个 那种弹力海绵， 可爱的屁屁底下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垫着， 对对， 要不然的话硌得慌。 哦，这个方便，比如骑一个相对长一点的距离不会太累哈。 不，一般短距离我们都会穿骑行裤吧， 嗯， 而且它会包得紧一点嘛，身体会紧一点，然后会对这个你的肌肉这个骑下来之后的恢复。会是相当于有一定的帮助 哦。你看这个紧身，它不只是为了耍帅啊，它还有功能在里面。 紧身这个东西能不能帅还不一定呢， 对， 对， 要看这个人的身材的。 真的， 米其林的话，要是穿成那样的话，就是 真的，我不会选择紧身这件事儿。 那你会选择一个倍儿宽松灯笼裤是吗？ 你看啊，我每天 今天这个。麻袋穿身上是吧？ 不用担心，它那个咱们的骑行裤都是那种，就是会拉得很高的。 哦， 它会如果有一些 拉得越高，肚子别在里面了。 不，它会把那个肚子去压进去的。 哦， 它有点那个 压缩衣的感觉， 有一点那个概念，有一点那个。 有没有很专业？ 果然穿完了像米其林轮胎。 那得多松垮呀， 对，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一个侧面的图片吧，我觉得摄影师拍的特别好看。 对，这张是应该是用相机拍的。 对，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后边有大山，然后呢前面你们是一队，这个排成一字形，时而排成人字形。 人字形。 哎呦，哎，对，这个简称大雁骑行队是吗？哈，你们这个一字形的目的也是在于要安全。 安全安全。 对吧，别横着排是吧。 它是有骑行手势的， 对，什么手势来给我们演示几个呗？ 骑行手势就是这是一，就是一列纵队， 给谁看？就是 后面的人 啊，就是头了那个人， 对， 比划 一， 一 个人，第一个人骑车领队嘛， 嗯， 然后呢，他这样指就是一路纵队， 一路纵队， 两路纵队， 哦， 然后往下点点点点点，就是地上有一些玻璃碴或者没有清干净的沥青， 嗯， 横着呢是这样，这样走呢是有这种减速带。 哦、 然后往这边去摆的，就是说这注意这边是可能会有一些，停的车呀， 障碍物啊， 或者一些行人呀，要注意 注意。 对， 那往另外方向摆的话，就是另外方向那边会有 一。一般不会往左边去摆 啊，左边一般都是车道了， 对对对，左边一边是车道。 那我觉得这个手势得传递吧。 一般会传递， 对吧？因为我想，这个你在第一个摆这个手势，到最后一个是看不见的。 对， 车队有500多人是吧？啊，到后边什么都看不见， 到后面就全都传歪了。 对，这个接龙稀碎，整个得弄的玩游戏这是你们这是？ 感觉他们这队伍被咱们玩坏了一些。 来，你看看人家队伍怎么行进的哈、啊，这过程还有一个航拍的照片，特别好看。这是一胳膊肘弯， 这个不是航拍， 不是航拍啊， 这个也是。 先骑上的 要是没记错的话，对，就是白羊沟，因为白羊沟那边有一个叫做就像那个川藏上面那种什么99道弯啊，回、 哦、 什么路回头弯啊， 这种回折返特别的多。 白羊沟那儿有这么一个弯， 哇， 很多骑友愿意去攻那个弯。 咱从市区到白羊沟要多久？ 开车到附近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到那个昌平那个叫什么左。王平村王平镇吧，王平镇、开车到， 好像见过王平镇这几个字。 对，到那儿的话早上我们一般起得很早，走的话一般一个小时不到差不多就到了， 就是开车得一个把小时。 哎，对， 到那儿了以后你们把你的自行车从这个车的顶上 后援车上 来 拿下来， 哎， 然后补给，灌水热身，然后出发。 这个准备时间大概得多久啊？ 大概有20到30分钟。 所以你就盘算哈，早晨起来啊，一大早开到那儿准备半天，已经可能已经是早上起来的已经都是10点了。 你八点起床去到那儿，十点才 没有八点起床 啊，没有八点起床。 我们一般是早上六点多起来，然后一般 是 七点左右就是 到出发了， 在俱乐部集合了，嗯，然后七点半左右差不多出发了。 哦，太不现实了，你看化妆的时间、吃饭的时间，还吃早饭呢，对不对？ 还要选骑行服， 对，还得穿 选奶身是吧？ 不是 两万多身衣服，苗山啊，这一柜子里头，哟，哎呦呵，怎么办？怎么挑啊？ 骑行服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紧呢，你得塞进去，塞可能需要半小时。 发现塞不进去了，现买一身再得。 对，反正塞进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这身衣服已经四年没穿过了，自己已经再也穿不进去。 反正是个挑战，我就像我这种磨蹭王，我觉得首先早起可能不会按时早起，然后再吃一吃，溜达几圈，哪怕我家这么小，进洗手间溜达两圈，时间过去了。 那我觉得你可以干这个事儿，给他们做后勤，然后呢是要那种厚道那种的后勤啊， 就是中午饭前 到那儿以后，中午饭前到那儿以后帮他们点菜。 说到重点了，我参加任何的郊区活动、都是先问中午吃什么。 哎，吃的不好不去是吗？ 对，铁锅炖活鱼是可以的。哎， 红鳟金鳟吃一吃是吧？ 可以，走起来两吃、 口和刺身。 你看你又给我勾的这个上面， 是不是这意思？到饭点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照片哈，这样一张照片也依然是一个背影，这是你吗？ 这是我， 这是你，嗯，这个这是你前面还有一个人是吧？看 着 影子应该 是还 有一个人，有还有队伍。 对，我们这个应该是在范奇路。 哦，范奇路啊？ 对，范奇路就是你说的金尊的这个著名的北京的金尊一条街， 怀柔那儿了，更远的。所以从那个路一直在往北上走的话，就能够到箭扣了。 对，箭扣，我们一般就是从那儿走，一直到北京环法，就是走的这条路。 熟不熟？你就说吧。啊， 我就刚想说门清啊， 对不对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这个右上角的这棵大树上头挂着好多这个黄澄澄的啊，黄澄澄的这个盖柿子，咱北京这个非常有名的柿子。这个季节就是正好吃柿子的季节，骑自行车从天上啪掉下来一个哈，砸一头盔，多开心是不是？洗不掉了这回就。 那一个柿子可是很作是的， 很作是啊。所以你看这种颜色的搭配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骑行当中什么心情当时？ 就是爽， 爽， 对。哎呀，这特别怀念。 我一直很想知道， 蓝天白云。 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们这些喜欢骑行的人，觉得那一刹那的爽，来自于出汗的爽，还是因为看到沿途美景的爽，还是经历了比如一小时、两小时的骑行准备过程，然后到终点的那种爽，到底是哪一种？ 都有， 都有， 都有，真的都有。 关键最早还是我看你从小喜欢运动嘛， 对， 通过一部电影叫《破风》啊， 哦， 这也是自己这个 彭于晏， 哎，对，这个。就是燃起了自己这样的一些个运动的心态。 但我听说彭于晏其实不爱运动的。 我听说他好像挺爱运动的 啊，真的吗？ 因为他 是能接受， 比较 精力啊， 他比较专业，我觉得，就是他演一部片子，然后他就去干一部片子那个事儿。 对， 据说演《破风》的时候，他每天骑行70公里，他在台湾那边跟了一个这个俱乐部，然后一直跟着去了俱乐部，就一直骑，一直骑。 那他这70公里沿路肯定都是粉丝，对吧？都被围满了， 估计都脸上都是。 他有骑行服和墨镜挡着，很难被辨认出来。 对， 除非一个柿子砸到脸上， 脸上戴一面具，上面是周杰伦，你看是。哎，所以这电影是一个自己的动力啊，要向彭于晏学习，对，男神嘛，对吧？ 对， 这个那另外呢，决定了骑车以后，咱们下面的时间啊，就要说一说这个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个非常好玩的装备，因为有一些图片，我们可以从这看到这个装备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对， 来先看看这样一张图片，对，这个败家， 对， 这个何来啊？ 这个、 得花多少钱干这事儿？这个买多少钱的车？这个骑咱们骑共享单车是没戏了，是吧？ 对 啊，因为花不起那个钱。 共享单车 一公里多贵呢？是吧？ 尤其黄色那个，你要就我们家骑的国贸，就脚 不动， 我觉得脚就快折了 啊。所以这图片告诉我们，这些车都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这是一个车队的，一个品牌商的。 所以就是羡慕啊， 对 的样子， 也不羡慕吧，没我的好， 没你的好， 对，没有 这些车，反正看上去都挺专业的。 对， 那既然咱们一边看这些个车子啊， 咱一边也就说一说咱们选车的这个标准，到底是选贵的还是选对的，有没有什么过程？ 对，最重要的是怎么就叫对了。 对， 怎么叫对了。 嗯嗯， 现在国内就是汽油大概起，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做那个 fitting 啊 ，fitting 啊 ，fitting 就是健身啊， 不是健身， 啊、不是 它是其实一种叫做人体工程学的运动测量。 哦，这个、哎、这事儿深了哈。嗯， 对，然后就是把你身上装贴上全都是那种感应点， 嗯， 然后呢，你坐在一个就是可调的那种自行车模拟架上， 嗯， 然后呢它来根据你的这个运动捕捉你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几何， 嗯， 包括你的身高体重，然后来搭配告诉先你要先选好你这个用多大号的车架 啊。 哎， 听上去好像有点深奥啊，这个事儿，这个是在定制吗？ 对，这个应该算是定制，因为我说了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说，我说自行车是仅次于游泳不毁身体的一项运动，因为游泳大家都知道是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的， 嗯， 自行车是排在它后面的， 嗯， 大家可能原来的概念是以为自行车会伤害身体， 嗯， 然后膝盖啊，然后其他身体部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吧，但是其实我接触到之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的， 对，因为原来我膝盖也不好， 哦， 哎，然后现在但是骑车骑了这么久。真的没有问题，而且 骨头坏死都治好了。 对，老寒腿呢，这个秋裤的时间也穿晚了，对， 护膝也不用带了， 对 啊，上五楼一口气不费劲了。嗯， 哎呀， 这怎么着？你也想骑了吧？动心了吧？是不是？ 你再说两句。 来，那我们就看看你这车吧，好吧？你这个车，反正看、 哎、这辆 看着挺好看 的，我的车， 蓝不筋的， 蓝不筋的。 对、 啊， 这中间还有一个运动水壶，有俩呀？怎么这是？ 对，我装了两个，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比赛也好，然后出去骑的时候也好，时间久一点嘛，我一般都挂两个。 而你这车特别的好看。它那个轮胎， 对， 那个轮胎，它那个车的那个轮毂，它怎么那么窄，那么扁的感觉？这是公路赛吗？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这就是公路赛， 公路赛。 嗯， 哎， 我这个轮毂是爬坡的，爬坡一般用这个轮毂。 嗯， 哎，叫俗称老王， 老王啊，这事儿我们听不明白，你们业内人士都知道， 对，俗称老王。 嗯， 这个，这个轮毂反正不菲吧。不菲， 也不菲。 哎，架子，这我的车架子是今年的S-Works 萨甘的限量版。 哎呦， 哎，碟刹， 碟刹， 对， 嗯，俩水壶，反正这个， 你是看车看的好或不好，是看水壶数量吗？ 对对对对， 不是，你知道，我们实在只能挑一些自己能说得出来的部分。 我只能看懂这个水壶挺好，感觉哈、嗯，对，而且这车你看这个。啊，这俩闸要往前伸手啊、 哎！你还敢说闸，我都不敢说， 这怕啥的闸嘛，对吧？ 对 啊，对， 是不是得叫刹车呀？ 制 那个叫 制动， 那个叫做、 啊、 那个叫还能还有一个叫法叫手变头， 手变头， 手变头， 真是专业， 哎，手变头， 真是专业的不得了啊！哎、我们这个自愧不如啊，真是 自愧 不 如。 对，而且你这车呀，走哪儿拍哪儿。刚刚是在湖边哈、啊， 对，那是在雁西湖。 燕京七湖，这个呢？ 这个 是在长城， 这个不是在长城 啊，不是， 这个是从范奇路反爬范奇路，就是从范奇路回来、 嗯， 它这个第一个坡，起始点附近有这么一个景儿。 哎， 我也觉得那个地儿特别像长城，我就给拍下来 了。对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个轮毂的两侧是不一样的哈。 哎，这个是我另外一套轮毂。 哦，嗨， 那个刚才那个老王是二次败家的。 哦， 这是第一次败家。 怪不得，怪不得，你看连水壶色儿都不一样嘛。 对对， 我们就发现了端倪，是不是？ 俩水壶色儿是不一样的。 对，刚才我记得有个蓝色。 对，这回是一个俩都是白的啊。对，这眼睛真尖啊。我们今天做节目是考眼力的，真是，我们不是聊骑行的，我发现了 找茬儿。 大家来找啊、车是完全一样的车吗？ 车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架子是一样 的 啊、 哦， 看那个配齐吗？ 哎，所以你们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也是自己攒，就像你的 定制 工作攒机一样。 不，人家怎么是攒，咱们是攒机， 真的，反正是自己攒的，对吧？ 自己攒多， 对吧？ 对， 自己攒现在是很洋气的一种说法啊。 DIY 嘛， DIY 嘛， 对， 对 吧？我们叫高定，都是 对高定， 高定， 每一个配件都是很贵的， 没错。 组装的那些啊，不，应该怎么说呀？标配的那些，就没有自己组装的完美，因为每一个配件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 可心呢、啊，这事儿， 对吧？ 对、 啊， 无论从配色，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可心。其实可能它不一定说有多好，但是就是可心。 关键我们只花起这个钱， 对， 再多点我们就破产了。对，对， 人家是 IT 啊、，IT 男不怕的，对， 咱们不一样，不一样， 就是隐藏的马云，你知道吗？ 哎呀， 来，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是一个，这是一个外国技师在干嘛呢？这是在 这个是这回上海环法巅峰赛。一个我真的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技师，好像对， 他在做些什么呢？ 当时他在应该在走线， 走线， 走线， 啥线？ 自行车的走线，就是闸线呀，然后包括这个闸线， 闸线 就是闸线， 闸，对， 然后包括这个变速的这个变速器的这个线、 哦、对， 哎，他都要走在车里面进行走线。 嗯， 他走的特别准，是为什么准呢？就是闸线，他是最后走完是多出来一段的。 嗯， 但是他走完这个线，他的闸线是将将好。 那我把多出来一段给他剪了不就完了吗？ 但是这是人家的经验呀。 哦哦哦， 大师嘛，大师就是这样嘛。 就是我们 大师省成本。嗯、 对对对，不能浪费一小段线。 去五金那儿买线的时候， 你看我在拍， 可钉可铆。 我身后得有十几个记者在、 哦、 在拿着长枪短炮拍他， 在拍他呢是吧？ 我挤到前面 拿手机， 他们 都发抖音呢，对，都发抖音呢。 对， 咱们回头你也来一个哈，走一个线，然后你也拍抖音。 对 对对对， 现在抖音啊挺多的。 对呀、啊，所以这都是技术啊，了不得啊。那当然了，咱既然提到这个车架的事儿了，那咱们还来说说看好车的标准，包括这个轻重啊，材质啊，还有什么标准没有？ 好车的标准， 然后功率啊，这些 碳纤维，对， 要越轻越好是吧？ 越轻越好， 一手指头啪能拎起来。 对， 嗯， 我的车一般是7.5公斤吧， 七点五公斤，大概就比一个 Remove 的铝箱稍微大一点，稍微重一公斤而已。 就一孩子嘛， 一孩子，对， 就能拎起来的孩子， 就是这么着，哎，捏起来， 对， 就拎的，就一样用拎这个字儿啊， 对， 表示一种轻巧，对，你这叫捏， 你那是这样吗？ 啊，差不多吧， 这是一滴了， 一滴拉啊， 该休息 了，然后就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位骑行达人 Moses 他自己的一些个骑行有趣的小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Shake the world Bring the world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na do Shake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gonna do Shake the world。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骑行达人的帅气之旅，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骑行达人 Moses。 欢迎。 Hello。 那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找到潮流梦工厂，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可以通过呢我们这个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嘉宾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如何用骑行让自己变帅变美丽啊。刚刚我们分享了很多不靠谱的图片，就是自己呢这个告诉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车有多贵啊。 这半段我要听帅气的部分。 对，下面帅气部分，现在让你看一张照片，让我们能够让你认识一下那帅气的嘉宾在骑行当中是有多么的帅气，好吗？苗山，这事儿你愿意看吧？ 来着， 3、2、1，看吧。来， 这是谁呀？ 这是我们的嘉宾 Moses 本人。 哦，你怎么戴了眼镜之后感觉不一样了呢？ 不太一样哈。 请问这个眼镜多少钱？ 眼镜勾顶，价高不菲。嗯， 1000多。 1000多， 对， 还行。 你知道它那个镜片的透度，而且不反光拍出来，然后你就知道这。 来，我们放大看啊，这儿。 哎呀，不要了吧！ 你都已经掀起美颜了，你还怕放大？ 真的是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皮膜的。 我怎么觉得那会儿好像有点瘦呢？现在怎么觉得好像 角度、 角度、 角度啊，完美的45度角。 对， 上镜脸真是，下边颏就是尖。没办法， 他现在在我的位置就是45度， 特别的好， 所以基本上跟电视的这个差不多。你看我们这，我和电视和他形成三角形的角度。 你们有个约会是吧？你们恭喜哈，我走了先， 牵手成功。 嘉宾先灭灯还是亮灯啊？是吧哈？来，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个装备，可以给到我们一种比较就是专业化的骑行体验。 对。 骑行服必须要制备一身，要不然不能够保证我们骑行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舒适度，对， 破风吧， 对， 还有风阻嘛。 那眼镜的话，咱们你像我们戴眼镜的人，还戴这样的风镜难受吗？ 它有那种可度数， 就是 度数的， 就是戴度数的这种风镜， 对， 就是自己单配去是吧？ 对，因为你必须要戴风镜的。 那我俩眼睛度数不一样也有吗？ 也可以配， 单配， 对， 还是说买现货？ 单配，就更贵一些。 那。这个周期可能也更长一点哈。 周期它不会很长， 哦， 它都已经做好了嘛。 哦，是，不用。 It's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It's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事实，对，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在家吧。 其实我也想知道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很多人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开始骑行，然后在包括我们北京有越来越多的一些道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延庆有专门给一些骑行爱好者修的一些专门的道路，适合他们骑行，无论是路面条件，还是整个路上沿路的风景，或者指示标志，还有这个坡的陡度，都比较适合骑行运动。但是对于很多门外汉来说，他们很多人是感兴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踏入进来，所以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建议，专门给一些即将想入门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我开始想骑行了，但是无论是骑行的长度啊、里程啊、包括装备啊各方面，我都应该从什么入门级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一个朋友前天大前天在闲鱼上买了一部二手车。是闲鱼哦，对，是他从他朋友里面过继了一辆他的车，1000多块钱、然后我呢打算这两天带他骑车，然后我打算带他就是先骑个十几公里，感觉一下，然后最好是最平坦的路， 先走平坦路，先走起是吧？ 对， 然后再说爬坡的事儿， 再说， 长安街刷街。 对，刷街。 我想知道你就是从这个坡缓一点的地方开始，是一呢是对于身体状况调整的好处，还是对于就是说别打击他积极性，一上来如果特别难他可能就不感兴趣了？ 可能两点都有吧。 都有是吧？所以说还有点门槛的是吧？ 对，因为爬坡刚开始就是骑这个刚接触你就去爬坡的话，我真的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积极性打击会有点大， 有点大。那他不是能变速吗？我们揉揉蹬不就完了吗？ 那也 不太累， 也是很累的， 也很累，因为你蹬的频率多是吧？ 对， 也够玩命的。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在荷兰有一个骑行的经历，因为荷兰 哇，你都在荷兰骑过行了 啊！我真的租的自行车骑了一天， 不是在后座坐着，这回穿拖鞋吗？ 我骑的那个车，你知道多洋气吗？ 三轮的， 就像死飞一样。 哎呦， 没有刹车，没有闸， 倒轮是 也对，而且一倒轮基本上就人能扔出去那种， 对， 特别的帅气。 我在我小时候也体验过一次人被扔出去的感觉。 不要加野，我没有被扔出去。 我也没有被扔出去。 我们那车啊，能中羞涩。小时候那会儿上学嘛啊， 20的加俩小轮， 仨轮呗。没有，我们当时骑叫那会儿流行叫山地车，了不得了啊！ 我了不得，山地 了不得，买一辆山地车，那会儿要捷安特啊， 大宽轮胎上面带刺儿， 贵死了啊！那会儿都怕被偷走是吧哈？然后呢，那会儿我们上这个高中的时候。我那车呢也是年久失修，然后呢前行车我啪一捏闸，我都已经眼看就要到地儿了，到车棚了啊，咔一捏闸， 你先到棚了， 那个哎对，那闸皮咔那个支架啊就断了，整个那个闸就插在了车条里头， 折在车条里了， 因此那个前轮瞬间就抱死我人儿，就出去了。 哦，那个车要修起来挺贵的。 你怎么关心车呢？怎么关心我呢？哎呀，我这胳膊有腿呀，稀花都是破了呀，那死小腿涂那一身啊！ 我终于知道那天这个是怎么来的。 我跟你讲，那天让我瞬间变成蓝精灵，真是的，满身死小水啊！ 哦，这是紫精灵啊， 紫茄子，嗯，就这么个情况，特别的吓人。 哦，天 哪， 我想知道地面有沙子吗？沙土吗？ 地面都是我血。哎呦， 我想的是搓了一下， 对，已经是可能是血和沙子在一起那个泥，你知道吗？ 血肉模糊呀， 真的是惨的不得了啊！我啊，当时那天课我还照常上去了。 那你最近的一次摔是什么时候？不算上意外的话，就是无论是骑车或什么，就这种。 上周的今天。 不是这个 啊，不是这个摔事儿是吗？ 不算是意外，就是比如说你正在行进过程当中的什么。 哦，那已经很久没有再摔了。 真的？ 对对对， 我去年才摔过一次，就是 你因为你岁数大了嘛，对。那个你回来。 我上周才摔了一次，是因为我骑那个嘛，就电动的那个 什么玩意儿， 是那个叫什么呀， 平衡车吗？ 对， Segway 啊，对 Segway、啊、而且我那是没有杆的那种，就纯只有这个， 这我真来不了。 然后我有一阵儿啊，你知道是因为我家的这个位置离单位这个距离很尴尬，如果一旦限行的时候，你说吧， 3公里又不值当的， 就3公里不到，打车司机不愿意拉我，然后呢公汽车真也找不着，自行车现在也骑的就被人抢走了，也没有地儿骑，怎么办呢？我想哎这个不错，所以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我去年真的一直骑这个 平衡车， 其实还挺好的，我慢慢悠着骑就好了。结果由于骑的太好了，你知道吗，掌握的太好了，我就忘了充电了。有一天我姥姥家住在劲松，离着双井很近，就说哎来我们这儿吧，我说行，我骑着就去了，走到一半突然没电了，我的人就出去了。 结果啊，他突然没电啊， 突然就没电了。 他 其实是 在叫了，但是由于在路面上可能 吵，你没听见， 就没，我就没听见。 你可能也没有安那个对应的 app 吧，它那个 app 应该会有提醒，你手机总会有提醒，对吧？ 是的，是有，但是我没有连接， 没有连接， 因为我什么都没带着。 这个给这个厂家，我就提一个好建议， 对， 改革一下， 应该就是震动， 它有一个震动功能， 可手环。嗯，连接 不用，就是脚 底板 上面它震动就你就有感觉吗？ 我后来把它再充上电，等到再耗没的时候，我发现了人家有很多功能，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它甚至还是开始唱歌在下面，我也没有听到。 那就不能怪人厂家，怪他。 我只知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路边有一个妈妈带着闺女，就说：“哇，你看他多帅啊！”就你看他的变化过程，就刚好说，哎，这个人骑着这个好帅啊！ 卖那儿摊煎饼的人，那整个那个摊煎饼的那小棍儿，唰的飞出去的感觉，对吧？ 对， 哎， 抛物线， 对，完美抛物线。 因为我的高鼻梁差点毁掉，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摔残呢？ 就是在那些日子，你知道吗？我在家躲了好几天， 所以你的肉比较厚，就是说，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样凸出来的地方只有 鼻子， 然后鼻子前的这块被搓了， 哎 呦， 所以还好的高鼻梁现在修复了。 这现在这个医美哈，这多厉害，这是 太厉害， 这么撞击都没事儿，这鼻子里边的假体哈。哎呀，这开玩笑，开玩笑啊，对。 好吧，那我们就说说那些年你那个骑车摔下来的那些事儿。 我就摔过一次车。 摔过一次，心疼车吗？ 我第一件事情爬起来就是先看了看车。 你那车比较贵，对，关键是，嗯，那整套下来得好几千，甚至得上万啊啊，得大几万，呵呵 、 啊， 真是的， 对，得大几万啊，对，不敢说了，都已经，对， 十几万吗？ 十几万， 十几万， 等着听你摔下来的事儿呢。 就是零速摔车。专业叫零速摔车， 零速摔车 就是停下的时候， 嗯， 没有速度的时候啊，那次是等一个红灯，然后那个下车之后呢，一只脚穿着锁鞋嘛， 嗯嗯， 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就下来了。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脚离车的就是比较近， 嗯， 等于你的身体的就是夹角是比较小的。所以不稳的话它就容易 倒， 对，应该是下车的那只脚呢，应该是离车要远一点， 嗯， 尽量远一点， 嗯， 这样你的有一个支撑点， 支撑点嘛， 对 对。 然后我那天就是忘了，然后就是这样倒了，零速摔， 这应该就是，这就不叫摔，这就是叫充其量叫倒。 你跟我那种抛物线怎么比啊，请问？ 对，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真的 不是你那个车也摔，你那车金摔，对， 嗯， 其实是我和他一起出去的，但是我抛物的比较远。 哦，那车也出去了。 因为它是跟地面接触的吧，所以它只是滚了几滚， 它肯定是要往后再蹬那么一下。 而且那个你那个车，我不建议就是每天你就是骑着它走。 我也不建议，其实 真的， 我也不建议， 玩玩得了，跟家。 难道你和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对，难道你和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出我讲的是一个反面教材吗？ 哦， 就是不要像我这么做吗？ 行，这回我们终于学会了。对 对，我相信那个阿姨就是拉着她闺女看见我摔出去之后也是这么跟女儿说的，不要这样做。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运动损伤吧哈。这个刚既然提到了摔这事儿了，车没事儿。 我有运动损伤的照片吗？ 这张是吗？哎呀哥， 哎，这个人不说就摔过一次吗？ 这腿上的这个这大血印子怎么回事？ 就是那一次， 就那一次你摔那么厉害， 零速摔，对，摔得很厉害。 不是零速摔车，你倒那儿还能摔这么厉害？ 对。 哎呦我的天哪，地上都是 钉子吧。因为我这只腿在保护自行车呀。 哦， 哎， 被自行车硌着 了， 哦， 是不是？ 不是不是，还是地面，还是地面。 那就是地上有沙子搓出去了。 对，柏油路嘛。 哦，就搓的嘛。 对，他自己人会在那动了一下。 对，因为我在想，你没有加速度嘛，怎么会有这个呢？ 对，还是就是搓了一下。 你看看，就应了那句老话吧，舍命不舍财嘛。你看这是。 对，舍命不舍财。 但是人家骑起来还是非常的帅气优雅的哈，对吧？ 看看优雅的。 你当人家骑成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付出的一切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哎，你看，可以靠这个蓝色的小车分辨出是他， 对吧？ 哎呦，你真的好喜欢蓝色，连鞋都是蓝色。 那个是一套的嘛？ 哇，哦呦， 厂家也比较会玩， 就是，周边都 对他都给你做了一套一个系列， 哎， 他一出的话出一个系列。 所以今天穿这条黑色的这个骑行鞋是 今天这双不是骑行鞋， 不是骑行鞋啊，没穿锁鞋来 啊，没带。 哎，对，这个我还以为有，应该你也有 N 多套吧？ 锁鞋的话，我就这一双， 嗯， 因为锁鞋它要上这个脚踏嘛。 锁鞋就是我理解在动感单车跟那个脚蹬子卡住的那种鞋，对吗？ 对，动感单车用锁鞋吗？ 啊， 动感单车 就像卡住吗？ 因为要怕揉出去嘛。 那个也就是一个脚蹬子上面带一帕儿， 带一个帕儿吧，就是。 对， 但就那意思嘛，就 是 卡住的意 思， 对不对？ 不是，它是卡住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在你蹬起车来的时候。就是咱们普通要是骑车的话是它是靠惯性，你对侧的那个脚蹬子是靠你对侧的这个脚蹬子它的惯性是打起来的嘛、 嗯、 但是穿上锁鞋的话是你可以靠你自己本身大腿肌肉把这个车脚蹬子再拉起来的、 哦、 所以它是有意义的 哦， 会省一些功率的。 嗯， 对，所以你看到啊，这些装备非常重要。那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或入门者来说的话，你建议先来这样的，还是说弄点便宜的先试试看？ 看情况吧，就是自己的 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一个是发烧程度，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打算做这件事情做多久？ 哦，这个事儿很重要，对 对。 比如你可能打算这玩也就玩玩。玩个一星期你就对就歇了、啊、 对， 那你就玩玩别人的就行了，比如说管 别人的不给你 借一套， 别人的不给玩、 啊、 他们这种啊、嗯、你知道吗，一旦是爱好爱好的那种装备 老婆 对、嗯、 对，就不能让别人碰的、嗯、 没错没错，都是宝贝， 信仰吗？这是信仰吗？ 哎呦喂，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张图片就能够证明自己有多么的爱你的装备，你的车子是吧、 嗯、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是在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这是在白富寺， 嗯， 昌平白富寺，这个寺我是北京人，然后在北京长大，我就从来没有去过这儿， 我也没有听说过，说实话， 因为我骑车之后，我发现北京周边有好多特别美的地儿， 对、啊， 这是一个白富寺，然后为什么在这儿拍呢？就是我们的领队呢特意带我们去这儿， 嗯， 有两个意义，这个意义呢是这是车神殿， 嗯， 哎，这是就是叫车神对、 嗯、 这个雕塑就是叫车神， 嗯嗯， 哎， 这个 然后大家都要去、哦、每年都要去这儿拜一拜 哦。 哎，第二个意义呢，白富寺这儿有一个坡，是18%的一个坡， 什么一个意思？什么一个 坡度？ 18%的 坡 度，18%的坡度， 整个难度 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么解释吧， 嗯、 就是100米之内你上升18米，叫18%。 这可是上升的不少了， 对，就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坡了。 我记得今年，我记得我看环法的时候，最大的坡度应该是23，就是100米上升23米， 这基本上已经到了非常高级别的难度了， 那就 是 HC 级的坡了。 所以像这个18米的已经非常难了。 对，应该是很难的一个坡了。 嗯， 就白布寺那儿有这两个地方特别吸引 我。 我 怎么也不知道，昌平其实还算是离城区比较近的一个近郊区。 因为你也不骑车嘛。 原来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 真的是不知道。 这样吧，以后咱下了节目以后，咱就跟这个 Moses， 咱们就结车友，回头咱们一块儿再骑骑车， 好， 也了解了解咱大北京，好不好？ 能不能先借两辆骑 ？OF 也行，摩拜什么的也倒不是不行。 我主要是担心你， 你让人家骑慢点， 我主要担心你， 我倒是真得在那担心一下。 哎，我们俱乐部可以借车， 真的 可以借。 我其实主要是担心你什么呢？又是一个借口，然后你又投入了很多银两。 啊、哦，我经常这样， 对，我对， 就经常入坑啊，就这个好，啪啪就买了，那个好，啪啪又买了、 啊。因为是这样，其实大家如果说这么想啊，就是你在健身房的预算， 嗯， 拿出两年的健身房的预算，包括可能你的私教课， 嗯， 包括你平时的这些健身房买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包括你的钱，就所有的开销，你把这个钱。换成这个现金买一部自行车应该是够的啊。 我觉得苗山的可能不太够，他健身房买一年送两年再送1500元话费。 啊，哎，哪个健身房啊？我出话费得去啊。 就是这样，我都不去。你想 是吗？ 啊， 还真送话费啊。哎呦， 那个就是说这个意思哈、 啊，吓我一跳，天， 就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不去。就是买了卡以后，就是贡献健身行业了。 对， 啊、 多少钱都不去，打多少折可能也不去。 就是也不懂为什么。那好，我们就干脆你买一车。 那对于他来说， 土的就是、嗯、 对，不是对于他来说去骑行，那就是看带他吃东西了。 哎，对对对， 找到了关键点， 来， 非常关注中午吃什么。 是这个，来3、2、1，噔噔噔噔， 哇、哦，这个不错， 这是 大肘子是吗？ 北京有豆腐村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知道 去延庆，我跟你说一下，我去延庆百里画廊主要就为了中午吃豆腐宴、 哎、吃那个豆腐宴，这个其实叫做猪蹄村。 啊，我们管它叫猪蹄宴。 有没有那个铁锅炖活鱼村？ 有 有， 嗯，我们有几个点都是有这个。 我每年 铁锅炖大鹅村。 说实话，我每年去平谷滑雪的原因是都要去有一家铁锅炖活鱼，晚上去吃饭。 但是说这个水库鱼的话，应该是密云比较好啊， 因为平谷有几个不错的雪场。 平谷的雪场。那金海湖那周围是吗？ 就是反正人要少。 平谷， 我就不说什么名了， 真的不知道。 反正叫什么羊，我一般去那个。 啊，知道了啊，在平谷啊。 对，而且它离了那个 对那个是那个 铁锅炖活鱼， 那个、什么羊是平谷的那个支柱产业， 桃花音乐节对吧？ 对。 还是咱们982还到现场给大家现场报道过哈，大台唱戏。 那好像是草莓音乐。 哦，好嘞。中午这顿饭和晚上这顿饭 不重要啊， 对我们这种这个哈喜欢吃的朋友来说是一个运动的动力哈。 对对对对对，你就看 猪蹄儿，看 冲热猪蹄儿， 猪蹄儿成色看着不错。 而且这个是都是什么呀？好像是几十块钱一位，随便吃 啊，不限量， 不限量。 这玩意儿也不长肉，对吧？ 对，嗯， 还胶原蛋白嘛， 这个要在 对假体还有这个恢复假体还有帮助，这个 多听听 胶原蛋白 多好，真是哈， 不怕 我走不出去这个门， 不怕摔，不怕被扔出去。 吃的好，景又好，你说你能不去吗？对不对？ 真的是， 哎，不 错，这些个景色都是，你看这蓝天蓝的都不真实， 对，嗯， 你在市区可能很难看到这样的蓝天，一定要去郊区。 对， 你能够给自己换换空气，换换这种心情。嗯，你们都周末去吗？还是怎么着？意思？ 大部分时间是周末去。 周末去。 我一般有的时候可能我会选一个周三， 嗯， 我自己 再刷一遍， 找点时间然后刷一遍。 哎， 刷一遍泛骑路。 自己也是开着车，啪到怀柔，泛骑路下来，咔，再骑一趟。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 啊，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其实 你开车到那儿，然后再骑一趟。 对啊。 哦，你不是从市区里骑过去的？ 我从市 那不得骑死？ 我从市区里骑到那儿的话，体力啊什么的 可能就够呛了。那个这个路况啊，市区 早说是这样嘛，早说是这样，我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没问题。所以你得买一辆能够这个买一个那个自行车支架，安在你的车上面去才行。嗯，所以你那个支架是在车顶呢是吧？ 不是 啊，在车后边。 对，我怕那个也是跟他似的，阿姨看，哎，这小伙子这车架，因为一下地库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忘。 啊， 哎呦， 对， 那一撞， 那个就完了， 十几万就没了，是吧？ 十几万就没 了。我记得以前杨宇，你记得吗？ 哦，杨在河里局的杨宇。 河里局的杨宇，他有一阵特别喜欢骑行嘛，他真的是花了很多钱。 他是很海平面下的骑行，在荷兰。 而且他从那个英国当时订了很多配件自己攒的， 嗯，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架子，是我记得清楚，在后备箱后面拉出来了一个，所以呢就不会有进地库被蹭的感觉，完全就等于把车加长了而已。 对，我那个车本身就比较大，然后我就是直接给他就是把后面那个座放平。 哦， 我连轮子都不拆，我直接这车就平着就 平摊进去了，就是哦， 平着摊进去了， 这样好，这样好。 而且落起来的话，我算了一算，能放三辆车。 哦，你还能够这么平着落，那每辆车之间不会被剐蹭啊？ 你慢一点啊，给它固定好。 你得看人车后备箱多大 啊， 哦，还得看是什么车。哈 哈，对，人家是一辆，哎，人家是一辆 空军一号的车呢， 公交车。 对。我梦想着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车，然后 那个弄 一 大巴 是打开，然后带一个小的那个 小的 那个那种就是坡度的那坡板，然后把车往上一推，把那个车把在上面有两个钩子一勾那个车把， 嗯， 一关， 这是梦想啊！ 哎， 回头买一清障车就可以达成了， 还真的是， 对，真的可以，嗯，啊！来继续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一些数据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呗，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这是。这就是刷长安街好像。 哦，刷长安街啊。 对，那个， 每小时。 我这张图的亮点是在那个心率上面。 心率最大是199。 对，200。 吓死我了，这个怎么这么高啊心率。 这个高出我的平均正常心率好多好多，我也不知道那天我骑完之后。 难受了吗？ 我没难受，一点都没难受。然后我骑完了之后，然后晚上回去我看表，然后我看了，我说吓我一跳，我说怎么。这是第一次见上自己这么高的心率， 你觉得这事儿准吗？是靠啥测的？ 应该很准，心率带。 新绿带， 对， 专业的仪器了， 对 啊，不是靠什么这手环那表的是吧？ 不是，它那个机器会连到一个新绿带。 哎呦，那这个数可是真的有一点吓人。 那我们要看看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路段发现了有什么美女经过，然后有了心动的感觉。 他可能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一二三，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可能被吓着了。是，这个是在上海， 这个是上海，上海，对，这个是环法的。这个非官方的吉祥物了，这应该是 哦，哎，怎么讲？这是一个 小恶魔， 它 是每次环法它都会出现吗？ 嗯， 在坡度很大的地方追着车手嘛，给车手加油嘛。 来，那我们就趁着这个环法这事儿，咱看几张图片吧，都是好像是跟这次上海环法有关的，是吧？啊，这是个引导车是吗？ 这是早上起来，对，引导车， 这个还挺酷的感觉啊。 哎， 男生就爱这样的运动，对吧？ 对 对，跟运动要有这种天生的一种、这种缘分。看这个，这是拿一个 GoPro 拍的吧？鱼眼镜头 ，GoPro， 可壮观了、啊，人都封路这比赛。老山，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试试看， 可以， 你就会瞬间有兴趣了。 我这种动不动就会可能会摔出去的人，一下就参加比赛啊？ 对啊，没问题啊，一景啊。肯定成新闻点。 你说米其林在 一只米其林在路上滚。哎，所以 米其林要多少钱？ 但是真的很漂亮哈，这种画面之下， 对， 我们来看到，当然也有一些对应的这个，你看这种就是发车地点， 对， 还是 起点。 哎，啊、哦，对，起点，对，这写着呢 ，start and finish， 这是起始点是一个是吗？ 对， 要绕回来。 啊，不是， 右边是起点，左边是回点。 这个哦，这个是他的那个职业绕圈赛 哦， 对，职业绕圈赛，这个是今年上海的一个福利吧，给车友的一福利，很几个大车队都过去了。 所以你也有一些相关的奖励。 对，这是今年的奖牌。 你的这是什么奖？就是叫做终结者奖牌。 对， 就是能够骑完全程就可以给一块。 对。是这样， 纯金 打造塑料的底儿、 哦、好嘞，真棒啊！但是有这样一份荣誉也不错。 对， 但是其实呢，我看到你也不止这一个荣誉哈，我看你这边有挺多的这种奖牌的，你还可以挂树上。 这个我声明一下，这个还没在我兜里呢，这是应该是明年我会装走的，但是这是我很向往的 目标， 向往的。 哎，这个是。格兰芬多的奖牌 ，Gryffindor， 这不是哈利波特吗？ 这个是一句意大利语，那个 哦、 叫做“最长的路”。 哦，最长的路。 对， 所以这就是能够让你们去感受一下这种终极目标， 在雪山下面骑车。 我对，看到这个后边的背景是雪山，这是在大理是吗？ 今年格兰芬多应该是 在哪儿？这是 丽江，最后是上的玉龙雪山。 哦、哇， 哎， 这。就冲这奖也得去一趟。 对，这个奖牌很有意思。这个是那个后面的飞轮，然后从大到小的飞轮，最后你把全程跑完之后，你就是有一个 七个， 哎，就是可以召 唤 神车， 哎，神车特别的厉害啊。那么还看到有这种东西，这个是纪念品吧，还是什么呀？ 这也是奖牌， 这是奖牌， 对， 金字塔型奖牌， 哎，这也是拼的，一站一站然后拼起来。 哦，那底面有吗？ 有， 也有。哦，这种东西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你更加充满了对骑行的一种冲动、一种动力的一种热情的存在哈。 对， 特别的好。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看了这么多的照片，也能够分享到这么多的美景。你看看这种骑行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是苗山动心了吧？应该是。 对，我想知道一下，参喜欢骑行的，就你们的队伍里面是不是男生多一些？ 对，八成吧。 女孩很少，对吧？ 对，女孩少一些。 同学们听见了吗？这里男生多， 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赶紧加入啊。不对，你说你是女汉子来着。 哦，我随时可以变换。 哦，好嘞， 看情景需求。 祝你幸福。那这样吧，我们有还有一分，哎呦，没有时间了哈。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了啊 ，Moses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的这个自行车骑行环游，让我们变帅即变美丽的故事。 有机会我们真的招募一些听众朋友，跟着他一块儿咱们去骑， 可以， 我觉得特别的 欢迎 、 等到春天的时候欢迎。 春暖花开， 期待咱们的机动车们这个行驶可以稍微的再温柔一些，给我们的这个骑行爱好者们稍微的这个增加一份安全。 没错。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小时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您关注，稍后来到我们的耀月旅行时段，我们去加拿大滑雪。

然后他们真的还在身边滑雪，这种精神让我特别的钦佩，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啊，去真正的走进大自然，然后呢去一个冰天雪地美景如云的地方，也真真正正自己去感受一把滑雪，别光是坐在旁边看看。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这样一次机会了，就叫做我们要去到这个加拿大啊，我们要到这个 BC 省去感受一下惠斯勒这边的旅行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哎，提到加拿大，它简直就是一个滑雪爱好者的王国。 对， 而且在每年冬，哎，不是每年，就是每一届的冬奥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这些很棒的大热选手，大部分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没错， 而且帅哥很多。 没错，那当然了，这个在滑雪当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美景。当然也会有些相关的故事，我们要请到二位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了。来，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耀月旅行的代表富田，以及来自于加拿大 BC 省旅游局的代表伊娃。欢迎二位，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先。 嗨， 大家好， 我是 加拿大 BC 省旅游局的伊娃，大家好。 我是中青旅耀月的富田，大家好。 这个字幕条我们打好了。 今天穿的队服能看见吗？镜头里。 这个真队服能看见，就是我们俩这个名字好像放反了哈，这个位置。 对。 对， 我们俩是要换个座位， 太相似了啊！你们 俩换吗？ 你俩打算换座位，还是我们要换字幕条哈？好，我们要动起来，今天要运动起来， 动起来， 上面还会显示。哎，好，这回就对了。 哎，对，特别的好。 其实最近我就是 BC 省的这个故事啊，最近在我身边发生过好多次，我身边好多朋友最近跟我聊 BC 省的事儿。最近的一次是一个朋友跟我聊三文鱼回游的事儿。上个礼拜我还做了一期节目，正好 是跟吃有关是吗？ 哦，对对对，我 好像那个朋友我都认识他， 对，都是个熟人嘛，反正正好就上期节目还是做了一期三文鱼回游的这个事儿。我会觉得好像印象里啊，这个加拿大就是很多美景，但是现在看来呢，光有美景，还有很多值得去探访的地方，还有很多值得去体验的玩法。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儿呢，不是这个地儿啊，咱俩人啊都没去过，不过没有关系， 哎， 我们这样才会有好奇感。 我喜欢你这句话的表达，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去过， 不重要，我们特别想要去听听看那种好奇感，你们俩怎么打动我们俩，我们俩都会去，好不好哈？ 好呀， 那这样吧，先说说看这样的一个惠斯勒的滑雪之旅。你拿什么打动我们，是不是哈？当然我们今天也会有图片跟视频为证，是吧？ 好， 来，谁先来给我们分享呢？我们的甜甜还是伊娃？ 我们的伊娃。 那我先说。 好， 那个刚才主持人其实说过，像加拿大可能是这种运动王国，很多七八十岁的这种老年人都会去滑雪。那实际上这也是事实啊。那个我们在加拿大很多滑雪度假村，其实都有看到过很多这个老年人，他们都六七十岁了还在滑雪，而且他们非常的顽皮。然后加拿大的这个雪场是非常多变的，这些老年人其实逢包必跳。你看到很多老年人 逢包必跳。 对，就是那个不知道常先生去了滑雪是不是可以做到这样的级别，逢包必跳。 这个 我是逢包必摔。 就是你看我们俩坐在这儿，你就能感受得出来，运动神经唯一拥有的， 没有透露着浓浓的运啊，对， 唯一可能拥有运动神经的只能是我。他这么爱美的 啊。 哎，爱美雪服也是很帅的。 谁上节目前还补妆来着？刚才是 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比如说你的配件，你怎么能舍得冒险把它们扔出去呢？ 我不会扔的，我死死抱在怀里头。 我连鼻子都蹭地了，我都不在乎了。 但是我真的会买一套很好的装备，这倒是真的。 你看， 会非常帅的。 对， 你知道吗？运动神经好的人都不在乎配件被摔坏。你看他的眼镜都摔坏了，心疼一个礼拜他得。 但是我的滑雪服是那种就是。这个色儿的，就是那种亮橙色的。 天哪！如果地上有一些 不会 滴物，除了雪以外的泥水滴在上面，他会说：“哦，这滴泥水是哪儿来的？” 一看就没滑过雪，那个滑雪服根本就不沾水。 就我觉得针对于你们俩 就是粉雪，不会有任何 你们两个人喜欢的东西应该完全不一样。可能如果去惠斯勒的话，就可以完全做出两套行程来。那我觉得那个常先生可能就是去购物了 啊， 因为我们的。 我就是可以走了、 哎、我的 好有眼光， 是不是准？ 好有眼光，真的好有眼光。 然后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的惠斯勒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度假村。那无论你是滑雪大咖，或者像我们俩是属于滑雪小白，富田你是吗？ 我是菜鸟，初级阶段。 我们俩都是小白，就是无论你如果是滑雪的话，你是滑雪大咖，那我们有很多，我们这里有200条雪道，不同的地形可以满足那些滑雪大咖的需求。那如果你是小白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初级的区域，我们 经有非常专业的教练可以教大家去滑雪。 嗯、 那还有一部分客人他就说了、哦，我就是不想滑雪，我想可能就是过一个冰雪假期。 嗯、 那比如说像常先生这种类型的，然后我们在度假村里，我们有一条步行街，我们有200家商店，有各种这个户外品牌，比如说你想买的那个非常酷炫的这个雪服啊、雪板呀、 始祖鸟， 对对对，哎，始祖鸟呀， 你可以定制哦， 对对对 ，Lululemon 呀，对吧？那种很 各种大鹅小鹅们啊，是吧？哈， 对，你可以逛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你绝对可以淘到非常多心仪的这个物品啊。那像 价格一定比中国要便宜很多， 一定买到，所以有经验。 杨山，这个你不动心吗？ 你听听，这你们俩是一趟一趟线的吗？感觉 是啊，怎样？你管我？ 你了不起？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两套不同的行程， 第二套 都可以满足。 听听 第二 套， 对，第二套来看看。 女主持人就是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然后运动的细胞， 好有眼光。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滑雪。那实际上，会色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呢？它是201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地，这是它的一个背景。 嗯、 那除此之外，它也被评为这个北美地区综合排名第一的滑雪度假村， 嗯、 所以是非常的厉害啊。那这个地方，就像刚才大家说，它的这个海拔的落差很大，是1600米，然后雪道200条，缆车37座、 嗯， 所以其实当你去了，你就会发现，哇，雪道这么多，就多如牛毛，你想滑哪就滑哪，非常非常的壮观。 嗯、 那边的雪山， 一不小心，哎，滑上道了，就是对。 对， 就是这么个感觉。 你说的是华山高速， 你有可能从一天在一天的时间，从一个菜鸟变成一个大咖， 真的有可能， 绝对的。 当然，肯定得有人教我们了，是不是？ 对的， 得有教练吧。 那这就要求助于我们的滑雪学校，非常的专业。那加拿大人其实他们是冰雪王国，所以他们对于滑雪有很好的传统，就像中国人打乒乓球一样。 嗯、 那对于在他们的滑雪学校里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所以你去那边滑雪，你学一天或者学两天，完全跟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你的进步会更快。 没错，而且我们想说，这 边常先生可能你就可以上初级道了，然后与女主持人的这个智慧可能很快就上中级道。 哦，我其实是这样的，我现在的水平就已经是哦。 你说你的没关系啊。 我在国内现在目前我就可以滑高级的 啊。 我去德、 okay ， 但是我在德国是滑中高级的， 所以你的眼光很不错。 我天哪！ 因为是这样的，就无论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去加拿大滑过雪、 嗯， 我去欧洲滑过雪，就是欧洲和美洲有点像，那个雪比较粉，就是我们的就是普通话说的比较暄乎，是吧？ 嗯、 然后咱们的，但是咱们的雪场就是人工造的比较多、 嗯， 所以上面的就是冰面比较多，尤其到下午的时候，嗯、上面 就 比较滑， 冰溜子都是。 对、 嗯， 所以呢，比较粉的雪其实是提速更快的， 嗯、 所以其实是相对危险一点的。 嗯、 以至于你 专业， 很专业。 你的基本功如果不是很扎实的话，粉雪是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所以就是你在说我吗？一直在影射我在今年3月份这个粉雪经历，是不是？ 这个人一上就被抬下来了。 哎。 是这样的吧， 但还好了，现在已经基本上 recover 了啊、哦。 对，一上就被抬下来、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度假体验的话，哈、 嗯， 就是滑雪也好，滑雪之外的活动也好，都值得被人们吸引。 对， 嗯、 而且你知道，我想说一下啊，就是像那个美洲的很多滑雪场，它会，如果有一些人不喜欢板，比如双板、单板都不喜欢，还有那种 slatter， 那个 slatter 该怎么说，就是一个板儿，你可以坐在上面滑下来。这是在我们国内不太多见的，但是每周会有、 嗯、 就是可以对那些对滑雪无论是心里内心有一点恐惧、 嗯、 甚至我想尝试一点冰雪的感受，但是我可能学起来又比较长时间，那怎么感受呢？就可以做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滑板 爬犁是吗？ 对，差不多。 我们是滑圈。 你是觉得像不像那个 雪上飞碟？ 对，雪上飞碟、 嗯、 它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圈，然后就可以坐在上面。 类似的、 哎、这个也不错。 类似， 对、 嗯、 但是轮胎会慢一点，因为它那个有锯齿，而且橡胶它和那个雪摩擦之后会速度上很好控制，好控制啊， 控制、哦、 因为它是橡胶的嘛、 嗯、 但是那种板儿就可能会加速度更滑一些， 就 滋 溜 滋 溜的是吧？ 对对对， 滋 溜滋溜的。 嗯，来吧，那我们现在时间来看看这个小视频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几条小视频以及一些图片，我们用更加直观的方式去了解一下惠斯勒是什么样子的。 哎，怎么样？这就是惠斯勒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感官的刺激哈、哎。 你看那个雪道有多么的专业。 刚刚你在看小片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哇哦哇哦， 它是美美的分叉，你看到 对啊，这就是它那个有景色， 对， 有专业感，还有好吃的啊。 就我们这种人上了山之后谁还看景色呢？ 我当时就是因为要为了看景色所以才 so 你看看、 嗯、 就看了景色就会被抬下去， 对，所以但是也不能少景色的话可以做索道对吧、 哦、哎，其实提到索道啊，就是专业的冰雪王国加拿大其实是非常对于这个索道啊和这个冰雪设备是非常专业的， 对啊对啊， 我们有的时候哪怕就是滑雪爱好者会发现在这种专业的滑雪王国里面滑雪是一种享受、 嗯、 就是因为无论是缆车还是索道它的专业性服务性很强、 嗯、 以至于会给我们很好的滑雪体验， 没错。那这样吧，给我们来说说看你们的一些个推荐的小故事，比方说你们都会怎样去体验在惠斯勒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滑雪的这样的一种流程。我们先说流程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来说每一种体验背后你们的自己的感受好吗？ 好呀。 嗯 嗯， 来， 要说流程吗？我其实刚才想到你们在说索道然后再说风景，我怎么觉得我今天来好像是给常先生在提供解决方案，因为 也挺好啊对吧。 那我先讲一个去这个观雪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吧、 嗯、 那刚才说的其实惠斯缆车是很重要的嘛，那惠斯勒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缆车叫做 Peak to Peak 横渡峰顶缆车，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了哈。 对对、 嗯、 这个是世界上它最先进的缆车，因为这个缆车它有三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啊、 嗯、 它是距地面最高的，那最高的距离有436米，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无空中支撑缆车系统、 啊、 它最长的无空， 所以您恐高吗？ 对对 缆车还好， 你听得起啊？ 就是无空中支撑系统， 对、 啊、 它有一段3公里是没有空中支撑的，然后 完全悬空的哟。 它也是那个第三个，就是它是世界上最长缆车系统的一部分。 懂懂懂懂，我想想 啊， 无支撑是什么概念呢？ 就没有那大铁柱子。 对，那大铁柱子得隔3公里。 它不是要走一走会咯啷咯啷咯啷咯啷一下？ 啊， 它没有那个。但那个铁锁怎么能够钢锁怎么能够撑得住，它不会往下变一个弧度吗？ 它会有弧度呀，所以我们号称它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缆车，就那是惠斯勒的一个标志性的卖点、 哦、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哦、极具人类智慧的一项工程。 哇，我要去， 这很神奇。 吉尼斯记录的， 对，它有这个三项吉尼斯记录。那对于像这种不滑雪的朋友，其实我们去做它可以因为它是北美最好的雪山，我们可以360度去欣赏连绵不断的这个雪山，非常的漂亮。 嗯， 那像女主持人她很喜欢滑雪，那一听就是这个滑雪技能非常的高的，所以其实我们那里两座大山，因为它是连接两座大山的山顶，所以完全你就是想滑哪座山就滑哪座山，完全就是指哪打哪，非常的方便，比我们地面的交通还要方便，而且还不堵车。 关键它 不堵车， 便捷啊！两点中间最短就是一条线嘛， 对 吧？你要开车费死劲了。 我想知道他刚才说的是完全无支撑的那一段，是不是因为它的坡度比较陡？ 对，它是这样，它的英文是 peak to peak， 就是它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惠斯勒山，然后一座是黑书山。 嗯、 那这个缆车、就 是、而且都 是 峰顶， 对，连接峰顶，所以它肯定是中间是有一段那样凹槽的、 哦、 它会有一段弧度，就这个缆车 很帅气， 很神奇，感觉也是。 然后 而且上面风景特别的好， 嗯， 对， 如果无动力的时候就会出溜到正中间。 不不不，它是那个跟那个缆绳啊都是那个有结合的。你还无动力还往下出溜的也行，多不安全啊。就是说咱们的缆车有没有那种地板是透明的？ 有一节我记得是、哦、因为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的， 对，它有一节是专门那个地板是透明的， 就是观光的缆车， 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您。 就是 您就适合另外一 玻璃栈道版本的缆车车厢。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真恐怖、 啊、 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加拿大人其实特别幽默特别调皮、 嗯、 他在那个始发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专门钻到那个车厢的底下去、 啊、 然后他从底下会往上看到你们这些客人，所以 我倒不是被那 个 高度吓，是被他吓了的，那是。 所以他就专门在那逗一逗小朋友啊，然后吓一吓你们啊，让你们有这么一个对特别的经验，特别的体验， 淘气。 如果被吓到的话，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再花缆车票钱了呢？是不是可以赔我缆车票钱？ 其实它缆车票是含的，是含在这个雪票里面的、 哦、 所以如果您要是滑雪的话、 嗯、 它这个缆车是免费的。 嗯，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 嗯、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雪道，这么多的升降设备，这么多的这种非常世界一流的先进的高科技的连接设施，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游客们更加方便的去体验。那好，那我们的雪板啊、雪具啊、包括雪服啊，这样的一些个携带也好，还是租赁也好，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自己去购置呢，还是说我们跟当地去租也可以呢？ 啊、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像有很多这个滑雪大咖的朋友，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去携带自己的雪具、雪板啊、雪服。通常这样的朋友他们是会去自己带，那也没问题，你坐航空公司托运就可以了。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就是为了方便的话，他们就希望在惠斯勒当地去这个租用、 嗯、 那这是也没有问题的，这个租雪具。而且像他这个整个惠斯勒度假村里有很多商店是完全可以去租雪具的， 嗯， 包括这些雪具店，他们也会在他们有的就开在酒店里，所以可能客人你足不出户，你在酒店里就可以租到雪具。那他租雪具也是很专业，客人前一天会要去雪具店里，那你要去单板双板，然后还要去试你的鞋，所有的型号都试好，那你都敲定好，然后第二天的话你去这个雪具店里就可以完全拿到你的这一套装备了。 哦、 那么对于雪服的话，其实我想多数的人 还是穿自己的吧。 对对，一般就会就穿自己的，或者去买，因为那毕竟有很多户外用品商店， 对对对， 而且性价比又很高、 嗯、就是去那儿现买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那边刚刚你也提到了嘛，有很多商店可以去选择， 对，还有200家商店，所有的 又便宜东西又好，所以他人们就愿意去那儿。我甚至说别人我有了一套了，我可以去那儿我再购置一套带回来都行。 你家的衣柜好大呢。 没有，我们都是放在床底下。 我想知道就是在租用这个雪衣的时候，我相信也有这样的服务，就是现在有一套系统，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啊，他会推荐一个直接的号码，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有一套给你准备好了，是不是？ 我真的还没有研究过，没有。 你的脸出卖了你，看上去不像一个运动健将。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您看的还是非常准的。我下次要去研究一下是不是有这套先进的系统存在。 我听说好像是、嗯、因为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有说到、嗯、就是加拿大这个缆车是很有名的、 嗯、 然后包括整个那个滑雪设备啊，还有这个导缆系统啊、 嗯、 以至于这个安全措施方面、 嗯、 因为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因为像加拿大雪季比较长嘛、 嗯、 但是根据不同季节和不同的月份，然后呢日落时间和那个早上起来的时间都不一样嘛，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时间来设定一个开关闸的时间啊，包括疏散人群啊，它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统。 嗯，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的事情，我觉得也很有必要、 嗯、 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装备雪具什么的，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刚刚我所提到的，就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的话，如果去到当地的话，想要体验这么好的雪质，想要体验这么刺激的这种机会啊，那我们总得要去学习，所以说配备一个好的教练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BC 省华人很多， 嗯， 那么在当地有没有中文的滑雪教练， 肯定有吧， 或者滑雪学校，对吧？ 一定有， 来帮我们说说。嗯， 其实这种滑雪学校呢是在加拿大非常普遍的，其实下到这个非常小的小朋友，到这个成人呢，到这个包括老年人，其实都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滑雪学校的。那其实有的一些教练，我据我所知可能岁数年龄还都很大了，其实可能六七十岁了，像在我们中国觉得啊六七十岁了已经步入老年了，但是其实只能打麻将，但是其实在加拿大根本不是的，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是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的、 嗯、 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他们的技术是非常好的，他们有的是可能是 volunteer 这种志愿者 呀， 对，然后有的可能是就真的是任职于这个滑雪学校的这个专职教练、 嗯、 所以我们的华人的教练也是有一些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了， 提前预约就可以， 对 的、 嗯、所以我们通过你们就可以来搞定这一切了，对吧？ 当然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成年人我们可以寻求中文的滑雪教练，那么对于孩子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孩子学英文很重要，你完全是处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那你就让孩子跟各国小朋友还有跟外国的教练在一起，我觉得对他的英文帮助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所以这是不错的收获。 对， 对 不对？ 没错，当然了，这种环境很影响人的，而且小朋友他本来好像他如果给他一堆小朋友们在一起的话，他好像也不太需要什么语言去交流， 就很容易就能够融入进去了。 嗯， 对。 而且小朋友的重心比较低，其实学起来会比较快和容易。 嗯， 所以惠斯勒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儿童的，适合三岁开始就有的这种儿童的滑雪学校。 所以听见了吗，小航？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真的是，人家从小朋友的这个这么小时候就开始玩雪 啊 雪！ 我说就这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啊，就一个小板子往下滑。 对，但是窄一些。 哎，但这个会不会容易人仰马翻啊？ 其实还好， 你再侧倾一点，它就哎反过歪过去。 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体重比较重，我是得压在那个上面，它完全和那个地面是比较贴合的。 哦，这还挺好玩的， 这个比较适合亲子，我觉得一家三口四口。 还有这种、这 个、 这种就是脚 雪地大脚鞋， 脚对、这个东西看上去也挺好玩的，会很防滑，然后它又能走得很比较稳。 对 对。 哎，这也挺好玩的。 这个是惠斯勒专门的一个行程，他的向导会带着这个各位的游客，然后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做这么一个雪上的活动。 也就是说，不只有滑雪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非常的丰富。 很多时候，哎，能看到熊吗？ 熊冬天看不到、 哦、 夏天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你忘了吗？冬天之前，熊熊会把所有的东西储藏在它的掌手掌里，然后饿了的时候舔一舔，然后因为喂了它不出来。 啊？真的吗？ 所以熊掌特别厚啊。 他们冬眠我倒是知道的，但是他们 就是饿了的时候舔舔手啊。 啊？这样啊？ 啊， 我们变成一个生物学节目了。 对呀、啊，所以你冬天看不到他们，他们不出来。 但是我们冬天可以学习一些个奥运或项目，对吧？什么像射击呀、像是滑雪啦，像是在丛林里面走路啊，对，这些小项目也需要单独去预定吗？还是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套餐这样子？ 对，需要单独去预定的。我们一般中青旅邀约的，我们的产品都会留，除了滑雪之外啊，我们会留基本上一天两天的一个给您的一个自由空间。所以您要想着是家庭一起啊、去做个 SPA 也可以，是一起去做个狗拉雪橇当然也可以，所以这都看您的选择。所 以 非常的叫什么，我们英文叫 flexible，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 弹性。 对 对, 对， 特别有弹性选择的， 非常自由。 没错，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二维码跟他们的后台的客服人员联络就可以了。那么当然看到这些亲子的玩法，整个的环境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挑战自我来个极限运动吧，可能也并不是那样、 对，其实我听下来呢，就惠斯勒这个地方不光呢是欢迎滑雪爱好者里面的专业选手，同样也欢迎一些对冰雪运动感兴趣的零起步的选手，甚至还欢迎一些可能对冰雪运动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也不想参与，但是同样可以在这儿有享受这种度假的生活状态的朋友们。 哇， 是的，旁边如果有个奥莱小航就够了。 哦，那去温哥华吧，那边正好有个奥莱温哥华机场，然后最后一天它可以满载。 我们的行程里有哦， 有是吧？ 对， 没想到哦。 一会儿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有30秒钟，可能就要进半点广告了哈。 对， 广告回来以后，咱们先把行程捋一捋，好不好？ 没想到咱们下了飞机就分道扬镳了。 那个可以，我帮你看行李好吗？好了，那我们就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潮流梦工厂找到我们，然后还可以通过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稍后见。 一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

八个晚上十天，那呢我跟伊娃就会带着宝贝呢，然后让宝贝刚才我们俩还在聊呢，说我们把宝贝呢寄存在这个惠斯勒的滑雪学校，然后我们两个呢就去这个该干嘛就干嘛， shopping 呀， 迪纳维亚 SPA， 对，做 SPA 呀，然后我们去滑雪呀，然后我们就完全回到了我们生孩子之前的生活， 做回自己是吧， 妈妈们的解决方式。 我们俩刚才在做了一场非常美妙的 梦。对，然后这个滑雪学校呢，我们的产品里面是有三天，所以我们可以潇洒三个整 天，然后我们把孩子往那儿一放，有专门的非常专业的这个滑雪教练去看护这一些孩子，然后并且呢在惠斯勒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像刚才我们美女主播说的啊，非常先进的一个设备，就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呢都会有一个像腕表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孩子去滑到哪儿了，去干嘛了，其实都可以有个定位。 哦， 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尤其是我们这种新妈妈会非常的放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该干嘛就干嘛。 哇，所以这八天八晚十天安排的非常的周密， 对，非常周密。然后其实惠斯勒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方便，其实带孩子对于家庭来讲其实考虑的就是一个便利。 对， 那其实从现在从北京到这个惠斯勒呢，我们是先飞到温哥华，也非常的方便，直接就可以飞过去。北京有直飞，像加拿大航空公司啊，像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啊，都有直飞过去，十个小时就能到了。 加航国航每天都有一班吗？ 每天都有，对，非常方便。然后从温哥华呢，会有专门的车，我们会邀约有专门的这个服务代表，中文的服务代表，也解决您的语言问题，直接就在您提完行李的时候就会来接到您，然后只要两个小时，然后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海盗天公路，然后就到了惠斯勒了。 哇、哦！ 然后到惠斯勒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家长我们就去滑雪，我们就去 happy， 然后把孩子放在滑雪学校。然后之后我们这个三个整天的行程结束了以后呢，我们有两天的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全家又聚在一起啦。我们晚上去吃个饭呀，然后去做个 spa 呀，然后去买买东西呀，都是非常的自由。 因为在冬天时间其实晚上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晚上吃完饭之后的时间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 对，打个麻将， 对吧？那个， 我刚才发现， 你得团四个中国人哈。 我刚才发现他介绍的这个线路正好适合你，把我寄存在滑雪场，然后你自己去购物， 叫爸爸， 是不是感觉？ 哎呀，开玩笑啊，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嘛。 你看我有定位， 对。 而且呢， 我不在乎，你玩去吧，耍去，来。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不光是这个飞机选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加航加拿大航空公司，或者是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那酒店部分我们也是选的惠斯勒里面的最好的一家，其中之一吧，是希尔顿酒店。那这个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也是非常的宽敞，也适合这个小朋友们在一起。而且它是一个滑进滑出的酒店，也就是说你从这个酒店出来以后，直接踏上你的这个雪板，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坐上缆车去滑雪了。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你没有什么耽误的时间的过程啊。对，来，我们再看几张照片，给我们再来去增加一些跟惠斯勒相关的度假的美感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把孩子们寄存之后你们可以干嘛，就是喝一杯啊，这个做一下 barbecue 啊，来个聚会啊什么的哈，跟各个来自于不同国家人们在一块儿把酒言欢呐哈，在晚上这样一种相遇是特别好的一种过程。你看围着一个这种的小篝火的感觉， 哇， 多好！外面冰天雪地，你这里特别暖和。 喝啤酒，然后烤棉花糖， 对，吃嘎啦是吗？哈啤酒吃嘎啦，对。后边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取热取暖器，这两个取暖器就能够让你的后背就是暖暖的感觉，对。当然我们觉得除了像这样的活动之外，这个是 peak to peak 的那个缆车的发车点是吗？就缆车站吧，应该是。 对，它是在那个山顶，然后就你要从这个就类似于一个缆车站，然后你进去之后就可以坐这个缆车，然后十一分钟就可以到另一个山峰的顶点了。 太美了， 所以小朋友也一定非常喜欢这个缆车， 就整个的这个 独一无二的 山里面那个雪道啊，你看它其实好像有的地方很平缓，有的地方呢比较陡峭一些。 其实看上去， 其实它全部都非常陡峭， 看似平缓，实际陡峭， 是吗？ 对。 但晚上看起来，在小镇里面就更加梦幻， 哇，好棒 哦，就美到不真实。 对，而且这个小镇是完全的一个步行小镇，也就是说，所有开车过去的朋友们都要把这个车要存到停车场， 好像奥莱啊。 所以我们永远是围着这个话题在转。 哎，这个小镇其实就像是一个大的滑雪度假村一样，对不 对？ 对， 就是， 嗯。你看看整个远处看着小镇，还有看那个雪道，山上面这一条一条的，这个都是雪道啊。 是的， 对，非常的美丽， 雪松好美， 有200多条雪道 。嗯，它有一些酒店的房间是带厨房的，然后如果你3、5号一起去，你还可以去那个村子里的超市去买东西，你可以回房间，比如说做个麻辣香锅呀，喝啤酒啊，你可以做这种事情。 天哪， 撸个串， 简直太美了，太美了！可以看到，你看，除了有雪，还有冰，对不对？有冰场。 啊，这也是在度假村里有个奥林匹克广场，然后它那边是可以滑冰，然后每周日晚还有这个有专门的滑手去跳火圈表演，还有烟火，会放烟火。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马戏团啊，发源于加拿大，他们这个也是传承了这样的一种血统吧，算是啊。 嗯，而且看上去 演员们 这冰场好像还是免费的。 应该就是公众性的一个冰场，随便玩， 哦，真棒。 就你在小镇里边，你就可以放肆的去让自己体验冬天的这种美丽应该有的一种乐趣，对吧？来吧，我们再看看小视频吧，因为咱们还有两段视频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来先看从一个小冰球看到的世界。大家可以看到刚刚两段视频，让我们感受了一下小镇之美以及雪景之美。 哎呀，这个雪景真的是太漂亮了。 对，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景色啊，就是无论说是为不为了去滑雪，都应该值得去一趟。 对，而且 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应该去一趟。 而且就算你不是滑雪爱好者，你可能真的走到那个雪场，或者是踏在那个雪上，你可能一下就会变成了滑雪爱好者了呢。 真的是，你就会被这样的一个景色所降低门槛。 对， 你就愿意去体验了啊！所以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个惠斯勒村子这个小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好，我们想问问看，如果万一有一些运动损伤啊， 你还真的关心被抬下去？ 不，这个事情很实际的，这个事情真的很实际啊，很有必要的。 嗯， 万一有运动损伤，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有的，就是。他在小镇里边会不会有及时的医治？有没有医院？有没有专业的这个医生可以帮我们去处理的？还是我们要很久开到温哥华再去处理？ 那肯定不用了。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在6月份的时候，当然不是雪季了，就6月份的时候去过惠斯勒，然后我们去玩山地自行车。 嗯， 那当时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队友他受伤了，就摔伤了。后来我们就给像他是应该是有那种巡逻队，我们就给巡逻队打电话，然后很快基本上5分钟他就上山就找到了我们。 这么快？ 然后对，他很快，他们有专门的冬天一样也专门有人去巡逻的。 嗯， 然后他就很快把自行车然后放就是搬上车，然后把受伤的人也一起上车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回到这个度假村。当然，如果你要是有基本上轻，他肯定会有这种类似于医疗中心比较简单的做一些处理和治疗了。但是如果较复杂的受伤，就所以就要提醒大家，每一个滑雪前的客人是出行前的客人是一定要买保险的，因为滑雪确实会有一定的风险。 是的，是的，这个必须要是提示大家，这个保险务必要买哈。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在山下这个小镇里边是可以进行及时的医治的。 没错， 如果遇到复杂问题，我们再进行转运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小航特别有发言权 啊。 对，这个 放心吧，您要跟我们央越的产品是一定含保险的， 包保险， 对，而且是非常高额的保险， 但愿别使上，对吧？对，这事但愿别使上。 对，但是还是要，首先我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提到冰雪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 千万别逞能。 哎，对， 比如说我刚才我。自认为我还挺喜欢滑雪的、 嗯、 但是你在国内的雪场级别和国际雪场的级别，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是国际奥运会标准的级别、 哎、冬奥会级别的， 对，差别是很大的，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在国内我是高级道，到了加拿大我也滑高级道，那是不行的， 错了啊！ 我记得其实有好多外国的教练是建议我说，哪怕你会滑，请你从初级道开始慢慢适应， 太对了， 你要了解它的雪质，甚至很多的一些爱好者他们甚至从孩子们那个乐园的地方开始适应， 嗯， 因为你别小看孩子的营地啊，孩子的滑雪的那个部分可能在我们国内一些雪场已经到达初级道或者中是准中级的一些水平了， 因为很多老外们他们会觉得这个小朋友们他们比较劲造， 对、 啊、在西方比较劲造， 对、嗯、人家三岁就扛着雪板上雪了， 咱这甭敢想、 嗯、 对吧、啊、 咱们三岁还在爷爷奶奶怀里， 都是少数人们才会这样做、嗯、啊，所以说你看啊，既然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刚刚我们说的有冬奥会残奥会这样的一种级别， 嗯， 那咱们就可以说一说这个奥运会之后留给我们这个惠斯勒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去怎么去探索一下这种奥运精神，这个方面应该也有吧。 现在惠斯勒这个雪山上还至今保留着当时有一个叫做有舵雪橇比赛的赛道， 嗯，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赛道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游客开放的，如果我们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去可以尝试那个有舵雪橇的赛道，不过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嗯、它号称世界上最快的这个有舵雪橇的赛道， 嗯，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当年这个雪山上的一些雪道也是当年比赛的赛道，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游客，我们的滑雪的朋友也可以去体验那些雪道，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其实我们当地的很多像当地会所的朋友都说，如果你是没有来过这里滑雪，最好比如说从滑雪学校或者是跟着当地的朋友一起开始，因为山很大，你非常容易的迷路， 嗯、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们到了当地之后想要投入到这样的一种滑雪的过程里边，还需要一点点的这种学习的成本， 嗯， 还是需要有学习成本的、 嗯、 起码要做一个简短的培训才行、 嗯、对对对，这是必要的、嗯、 而且我觉得滑雪运动尤其要好好学一学，有很多的那个运动我都觉得可以自学成才，但是冰雪运动最好都是要哪怕有老师一两节课的指点，要专业性的，因为它牵扯的后来是速度，一个速度运动，速度运动带来的就是安全隐患，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消除掉，所以要进入一个培训。 安全第一。 对，滑成这样的话你肯定得经过无数次的锻炼和对吧， 这只在照片上我见过， 这贼专业，这是奥运会版本的、 哦、 这都是。 我觉得蹲下就很难，真的我蹲不下去 嗯，蹲下去也行，就可能就滑不太动了，就翻在那儿了。 不是的，你蹲下去立刻再加速了。 那是啊，对，所以你就可以侧倒，就可以， 哎、 就可以了。 写得很好哦。 对对对，离式刹车这会儿不管用，根本就是。 哦，早就不管用了， 这会儿完全不管用的啊。 这种刹车只在初级道和准 级。内八字吗？ 对，内八字这种离式刹车可能只限于坡度不太陡的地方可以。 对， okay、 一到了中级道就必须左右扭 过来，必须要扭过来了。 对， 嗯，来，我们先来看看几张照片。这个是可以让我们体验 哇， 直升飞机，这个是用来做交通工具呢，还是说一种去观景的工具呢？ 对，这个是惠斯勒专门的一个直升机滑雪的一个项目， 嗯， 所以呢它是可以付费，然后直升机会带游客到一个别的游客到不了的一个地方去滑、 嗯、 所以它的雪会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 没有脚印， 都是粉雪、 啊、都是粉雪， 直升机滑的，嗯， 对， 但是水平一定要 很 高的水平才能。 那我们不滑雪我们坐直升飞机转一圈、 这个、 这可以吗？有这种观光游的项目吗？ 也有， 也有是吧？ 对， 你说对了，有，确实可以坐直升机，他去附近那些人迹罕至的山顶， 嗯， 你去观光。我坐过的是，我没有坐过这么高端，但我坐过水飞，然后就去附近没有人的山顶，但山顶有个湖，我们在湖边去野餐，然后景色真的是超乎寻常的美哦，就像你图片上的这样子的一样。就 这个又是一张梦幻般的这种场景，就是这个湖面啊是水波波澜不兴。但是山顶上这个是白雪皑皑，颜色是逐步渐变过去的感觉。 其实冬天也可以做冰钓的活动，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在惠斯勒。 嗯，就是你能在这儿看到很多你可能你无法想象到的一种美的景色， 一眼四季，是不是？ 比方说下面这样一张图片，我觉得就更加的不像在地球了。这是什么？ 哦，这是 冻 吗？ 这是应该是个冰川， 对，这是一个冰洞， 蓝冰啊，就是。真的是蓝色的冰， 它其实是透明的，但是也是由于这种折射现象，所以它整个冰洞就是呈蓝色的。而且这个其实这个行程就是要搭配刚才那个直升机，你要坐直升机到一个就是没有人的一个山顶，然后才能够去这样的洞穴去探洞的。 特别像能够找到这个变形金刚里边那个能量块那种地方，对吧？ 未来世界的通道， 不知道是什么地儿啊？你像这种情况，这种很窄的这种通道。你从冰里边能够看到什么呢？ 哇， 往冰里边看是什么？ 你说一条鱼吗？ 不不，它就有可能啊，对吧？它有可能还是石头啊，也有可能是什么东西，还是常年不化的冰川呢？ 但这个我还真没去过，但我就看过报道，它是那个万年前形成的一个冰川， 你看，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也有可能我们看见了什么鱼啊？ 对，鱼的标本吗？冻起来的标本？哎，其实我听说过 BC 省是有一些很喜欢户外的极限运动的人，他们会有那种冰面攀爬， 嗯， 有那个 攀冰， 对，攀冰， 在一个那种冰爪上爬， 对， 爬那种的。 特别棒， 对，我咱们俩都没去过 BC 省， 没去过。 我去年给我爸妈报了个团，他们俩去了。 哦，真洋气！ 哎、他们在那看着蓝冰川，给我回来了以后，给我就天天跟他描述说：“哎呀，站在这个万年几万年、十几万年、几十万年以前的冰川之上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那想就想想看，这大自然真的是啊，太神奇了啊！”他们俩的这个体验是特别的真实的、嗯、啊，所以我才觉得这地方值得一去。一定，你看这自己家里人嘛，他们的体验。 既然有这么多冰川，我相信有很多当地的冰川饮用水是非常值得，打开水管子就能喝了。 惠斯勒当地还真有惠斯勒牌矿泉水， 你看 真的吧？ 我 必须得有，对吧？ 反正在加纳酒店里的水，你是直接打开就能喝的。 对对对。 我想知道这一趟哈，除了就是滑雪，我们这个跟着中青旅邀约，如果参加我们8晚10天的这个行程， 嗯、 除了滑雪体验、 嗯， 还有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呢，加拿大尤其是这个 BC 省，还有这个周围地区呢，其实冬天的时候看极光也是非常好的。 哦，对对对。 嗯，所以呢，有些客户呢，除了这个在惠斯勒滑雪以外呢，他们还想去看一看这个极光，毕竟是一生梦寐的一个梦想吧。 嗯。 所以我们这个中青旅邀约还有一款产品就叫极光爽滑，除了滑雪还能去看极光，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加拿大 BC 省再往北的地方是黄刀镇， 嗯， 然后在这个镇子里面呢，我们会住在一个营地里面，然后晚上就在整个自己的营地啊、就能看到非常绚丽的极光。 哇，住在营地里好帅啊！ 而且我们对非常帅，而且这个营地是这个中国人开的 哦，所以的话就肯定有中餐喽，对吧？好吃的东西就来喽，不用担心呢、啊 哦。你说中餐，我还真的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顿顿可以吃到三文鱼？ 啊、为什么是中餐跟三文鱼要这么连接 啊？不，因为既然中餐就提到了吃嘛。 哦， 既然提到了吃呢，加拿大， 你们俩刚刚都认错了。苗山他不是为了滑雪去，他是为了吃去。 对，我其实上半时段我们就聊了，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参加一些运动，是为了晚上这一顿。 嗯，刚刚我们上半时段说了半天，那个晚上那一顿就是那个 铁锅炖活鱼 的，铁锅炖活鱼， 对， 烤红尊、金尊什么的，在惠斯勒这边咱们晚 上 吃点啥？ 天天能吃三文鱼。 嗯，三文鱼只是其中的一个吧，但惠斯勒其实它有90间餐厅加酒吧，所以它的选择非常的丰盛、 嗯、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吃不到的。然后我记得最有名的是有一个叫熊掌餐厅，那个餐厅特别有名、但是你不是吃熊掌 哦，吓死我了。 对，然后那个餐厅它有一个，它的主厨是他在28岁的时候就在加拿大得过全家最佳厨师奖，然后他的牛、 嗯、 做的牛排非常好。另外那个餐厅可以，它的酒窖藏了20000瓶香槟，你可以去沿用当年拿破仑出征的时候用军刀开香槟的仪式， 嗯， 而且它还有一个零下32 32度的冰窖，你可以穿着加拿大鹅，然后在里面品尝一口伏特加，就是冰火两重天。另外的话就是像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是中国胃，他可能不能长时间吃西餐，那我们有一些韩国料理、日本料理，我们吃了一家日本餐厅，他还各种火焰表演，像日本铁板烧一样，非常的酷炫。 而且主要是那个厨子非常帅。 哦，这个是关键。对，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 味道不一定，但是厨师很帅， 味道也。很 哎呦，我说他们俩怎么样，说再来一趟，然后把孩子寄存在学校，然后他们俩耍三天， 就另有安排是吧。 对啊，哎，其实刚刚提到那个拿破仑那个削香槟那个仪式，其实我体验过，挺帅的。 是吗？ 就是拿那个军刀从侧面把那个盖儿直接削下来，等于是把那个香槟那瓶子上面那头的， 就跟那个护士开那个点滴那个瓶似的， 对对对对， 拿一砂轮滑一下，啪一蹬， 对，就是这样。 对，我一说这么接地气的感觉，是不是 太能联想了， 对吧？特别像， 特别像。 我曾经发过那一个侍酒师这样开瓶子的一个抖音，那条抖音也是目前创了我所有发的抖音视频里面最高记录。 你为什么不拍我？ 3000多万， 为什么不拍我开香槟的样子？ 那可能只有三个人看吧。 好的，说点别的，说点吃。 说点别的，说别的啊！说完了吃了，说吃了哈。说吃的地方呢，我觉得肯定在镇子里边的选择会更多一些。你看镇子，其实你在里边看挺大的呢。走这个地方得要花多久时间能逛完啊？ 哎呦，就 看你怎么逛了， 看你们走的速度，真是你走2个小时也都没问题。 嗯， 对， 富田走了多久？ 对，所以我们的产品一般都会在会色里至少要住5个晚上， 对吧？ 对。 那我觉得这样吧，还是跟你们赶紧取得联系一下比较靠谱一点哈，赶紧来去截屏，然后扫这个二维码，跟耀月他们的后台的服务人员进行联络，然后让他们给你们一个最低价格，我帮你们砍价啊。对，那今天呢，就是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8晚10天的2种不同的这个 BC 省的旅行方式啊，尤其在惠斯勒这边到底该怎么个玩法，有的吃，有的滑，有的看，有的学，还有能够去交流，还有就是我们不能够错过的极光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没错， 对，当然了，爱上惠斯勒的这样的一种滑雪的历程，只是我们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啊一个入门的体验。我们来再说说看，这个除了冬天之外，我们还有3分钟时间啊，还能够玩些什么。 不同的季节的不同的玩法， 惠斯勒吗？其实刚才就说到那个缆车，说到熊的问题。那惠斯勒这个地方，它生活着50头灰熊，然后人与动物是和谐相处的。那我其实6月份坐缆车的时候，然后你坐缆车遇见熊的概率很大，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观熊之旅，可以坐吉普到山上去看追寻熊的踪迹。另外，惠斯勒这个地方，它虽然是山地度假村，但它的山下有大概有4个湖，每一个湖都很美。夏天的时候，它的温度足够的舒适，你可以去湖那边游泳、钓鱼。皮划艇、独木舟，然后它夏天的时候雪道变成自行车道，山地自行车，山下的溪谷平缓的地方你也可以骑行。然后你还玩过什么？ 对，我记得我上次去就看到特别小的小朋友，也就可能4、5岁的样子，就已经开始山地自行车的运动了。 哇！ 而且骑得非常棒，非常陡的就下去了。 就 是滑索呀等等，海陆空各种的，天马行空。夏天其实我对它夏天喜欢要超过于冬天，特别好。这边 是吧？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呢是跟运动有关系的一个地方，更多一些户外， 因为它的大自然实在是太美了。 对， 这是点睛之笔。 对，因为它的 空气也好， 没错，因为它的自然之美，就需要更多的朋友真正的走进大自然。无论是冬天的冰雪运动，还是夏天的骑行，都是让你能够进入在绿色当中，享受当下的美景。 那当然了，我们也想再问另外一条，就是关于这个的价格，我们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在什么的时间段当中去？ 其实呢，现在惠斯勒已经今天是20几号了，已经是开山了，所以呢，我们的产品，尤其是惠斯勒这个目的地呢，是整个雪季非常的长，其实从11月，对，今天开村，所以我们今天来的非常是时候， 卡得 真好。对，所以其实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的4月底，有的时候到5月初都是可以去的， 半年的时间。 对，有半年的时间。 哦， 所以呢，但是我们建议还是避开这个老外西方人他们特殊的节日，像这个圣诞节呀，这个元旦呀，对，还有他们的这个什么感恩节这类的。所以我们 避开这些西方节日去， 对对对对，其实 要不然忒贵， 没错， 也订不了房。 对， 所以价格大概得多少钱？